打开神奇世界，还有十国大使馆带来的童话故事。这个暑假北京展览馆，我们一起读书吧。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八七点六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 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张作霖输了100两银子，顿时这汗就冒出来了，脑门子都绿了。为什么呢？那是钱呢。众位，100两，在那个年头，给人家扛活365天也挣不了5两银子，赶大车一年4季起早贪黑也挣不了8两银子。这100两数目惊人呢。张作霖心说，这好几年的心血，苦熬岁月，起早贪黑，兢兢业业，完了，全完了，一眨巴眼的功夫全给了人家了。但是张作霖可不白给，他觉着今天呢，恐怕这帮小子是插圈糊弄我，一个个鬼头蛤蟆眼的，不然的话我这几把牌怎么起得这么背。他真站起来了。这菊东一看吓了一跳，菊东就是马大牙呀，把脑瓜一拨了，哎，老弟，你要干什么？大家都不行动啊！我取钱去。哎，行啊，好好好好好，我们等着你。张作霖一转身离开赌局，大步流星到了高坎街上。马大牙这帮人以为他真取钱去了。这几个小子凑的一块，叽叽叽咕咕咕，这个高兴劲儿，心里说，张老嘎的呀，今儿个你有多少钱我们也得给你掏净。单说张作霖上哪儿取钱去，没那么回事儿。他到了街上一拐弯，进了胡同口，有个刀剪子铺，到里边买了把寝刀。这把刀新开的刃，分快飞快的。 连买刀的钱都没有。张德林把外衣脱了，啪往桌上一放，长回来，这衣裳先压在这儿，一会儿我拿钱来赎。拎着这把刀一阵风又回到赌局，啪把刀往桌子上一关呢。这些赌鬼一看吓得可不轻，马大牙往后一闪身，我张作霖，你要干什么？看什么？你们不要怕，爷爷把钱取来了，打赏，开牌。那你那钱呢？有，你放心吧。马大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把色儿打了。等分完牌之后，就见张子林把裤腿往上一挽，把左腿腿肚子那肉掐住了，用这把刀刺就片下一条来。这一条足能有四两挂零啊，当然咱说清楚，那年头16两一斤，那这一块也不小啊，啪往赌桌上一放，压上了。你说谁见过这个呀？听书讲古常有这种事儿，真事儿没见过。马大牙顿时这脑袋嗡了一声，这外境，我你想玩命？这我们不要。是什么？不要。咱们红嘴白牙说的可好？你不说奉陪到底，压什么给什么？爷爷今天压的肉，你就得还我的肉。开牌！周围的人一看呢，这不是赌钱，这是玩命。赶紧有几个过来的给打圆场。哎，老嘎子，老嘎子，别，这喝，呦，瞅你那血流的，快包上吧！他们恐怕闹出人命来。马大牙一想，今儿这赌局我出不去了。我要一转身，这张作霖都得把我捅了，干脆惹不起咱躲得起。怎么办呢？把赢张作霖这100两银子如数退回。张作霖还不干，我这块肉我白拿了，光给本金不行啊！我们兜里的也算你的，又赔了张作霖50两，这才算拉倒。张作霖总算出了这口气了，把钱往兜一揣，一瘸一扁前去治伤。这件事马上就传开了。各位兄弟啊，我是兽医庄子上那个张老嘎的，你别看年岁不大，这家真横啊，今儿在于六爷的赌场把肉拉起来了。哎呀，好悬出人命。是呢，往后见着他，咱可小心点啊，这家会拉破头。哎，我知道。可马大牙不甘心，心说张老嘎子，今儿你在赌场把我难看的可够呛啊，撅了个对头弯，你这纯属是讹人呢，我是非报复不可。张作霖也得罪仇人了。等张作霖回到老长头家里头，老长头一看作霖气色不正，一瘸一脸，等往腿这个啊，哟，你这怎么了？ 干爹，没事， 我受了点伤，刚请先生看过，上了药了，过几天就好了。我说老大的，你可不能惹祸呀，有什么事儿不能背着干爹？究竟发生什么事儿？张作霖没背着老头，把事情的经过讲说一遍。老长头听完了，不住的摇头叹息。 孩子，你太虎了，年纪轻轻怎么能干这种傻事啊？那赌局不是好地方，那是陷人坑啊！多么大的英雄要炫到那里边就拔不出腿来呀！你那俩哥哥还不是这样，人要走了这个歪道，一辈子都挣到不过来。再者一说，马大牙一伙那是耍心钱的，孩子，你能鬼过他们吗？他们一年到头掌到赌局，输打赢要。今儿个虽然你顺过这口气来了，他们赔了你的银子，能完得了吗？常赶集没有遇不上亲家的时候，都是高砍街面上的人呢。万一他们找个别的借口报复，孩子你就得吃亏呀。张作霖一听啊，也真是这么个理儿，还真有点后悔了。干老，听人劝，吃饱饭，您要说的都是金石良言，我记住就是了，往后立志不上赌局。好孩子，好孩子，能明白过来，这就是金不换。我一定请大夫马上来给你治。咱这么说吧，张作霖也没回家，也没把钱烧回去，光治这条腿就治了三个多月，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才复旧如初。不过原来那地方落了个大疤子。张作霖一想啊，还得从头开始啊，我呀还得走正路，仍然在寿衣庄子开门设点，敲竹扇马。他内心里约束自己再也不上赌局，可是有那么句话，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，还最怕勾死鬼。这天张作霖刚要吃晚饭，马大牙从外边进来了。哎，老疙瘩，怎么样，多日不见，挺好吗？挺好，请坐请坐。马大牙拉把凳子坐下了，听说你买卖不错，主倒挺多，哎，托福托福，混商活呗。哎，老疙瘩，怎么不去了？到处有闲空玩玩，攒钱有什么用啊？哎，人这一生吃喝玩乐，你年轻正走红运的时候，到那块啪啪啪掏他几把，就背不住变成财主。走，今儿哥哥邀了几个人，咱们去会一会，怎么样？张作霖总知道这小子没好心眼，就想不去。我说，我倒没什么说的，我干爹反对我去那个地方，改日吧，今儿个我没这个兴趣。 哎，别介，朋友们都等你呢，你哪能不去呢？再者说，老人都固执，想的事儿跟咱都不一样，他又不是你亲爹，你在乎那干什么？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如果你怕输的话，哥哥我这有钱呢，说话。你要真害怕，那妥了，只要告了饶了，我回去送个信儿，我们另约旁人。这张作霖心如烈火，就怕别人拿话刚他。马大牙说了这几句话，张作霖这火就上来了。好好好，冲你这么一说，我现在就跟你起身。这张作霖呢，把几个月以前立下的誓愿扔到九霄云外。原来本来就100多两银子，这几个月呢又攒了俩钱，揣了不到180两银子吧，跟马大牙赶奔赌局。 一进赌局，有一伙人正等着呢。哎呀，老兄弟，老兄弟，老嘎达，来来来来。哎呀，寻思你不能来了，你真来了。马大牙说：“够朋友，能不来吗？坐坐坐。”把天门这位置让给张作霖了。等张作霖跟大家打过招呼之后，抬头往庄稼这一看，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？好像在哪儿见过。对面坐着个大块头，身高没有2米也差不多少啊，膀炸腰粗，两只手跟蒲扇似的，大莲蹦胡子，一只眼大一只眼小。哦，后来张作霖想起来了，这不是黄家店村孙家大院那个炮头吗？这小子姓郑，叫郑大虎，外号人称叫佛顶猪。对，是他，我在孙家大院干杂活的时候见过他呀。真是吗？真是。那位说为什么叫佛顶猪呢？他要把帽子摘了，在头顶上有个肉瘤，这肉瘤啊比核桃小不多少，这是胎里带来的。有时候一生气一着急或者一扑着脑袋，这肉球嘟嘟直颤悠。大伙为了抬举他，给他起个外号叫佛顶猪。等张作霖坐下之后，郑大虎把袖面挽挽，我说：“张作霖，还认得我吗？”“认得。”“您是郑大爷？”“对，好眼力。”“几年不见，你出息了，个头也蹿起来了，小模样也变俊了啊！”“哈哈哈哈。”“听说你经常到这地方来，哎呀，你这一来就开花呀。上次听说你是满载而归，今儿个我来没说的，想跟你玩几把，你愿意吗？”“自然愿意奉陪。”“好，痛快痛快，把牌拿来。”桌子铺好，把天九牌拿来了，骰子也准备了。他然后就问张作霖：“带钱来了吗？”张作霖能让这过吗？把包拿出来往桌上一放，带的不多，就这些。嚯，白花花的银子没200两，差不多吧，180左右。好嘞，今儿玩个痛快，那叫钱呢。所以呢，别的赌徒放下手里的牌不玩了，全围拢过来看热闹。知道今天有好戏看了，这郑大虎把骰子拿过来之后，哗一打，正好打了个七，七是天门，啪把牌送过去了。出门莫问，啪啪啪把牌全派好了，叫大伙压钱。这张作霖也真敢干呢，这一把把这钱全压上了。心说输赢就这一下子，一锤子买卖，输了往后不登这门，谁骂我祖宗我不来了，赢了我就发个小财。这一样这些钱，看热闹的也得发傻呀。我的妈，这家胆子真大呀，叫孤注一掷。看着吧，张作霖把牌抄起来了，啪啪啪一看，悬着的心这才放下一半。怎么回事呢？头一张牌三桌，二张牌二板，第三张牌是个五。张作霖一看三四五这点还不错，关键看第四张牌。如果我这第四张牌只要不是七就行，怎么配怎么有理，我这钱呢就算赢了。张作霖想到这儿，撸的这张牌，免七可别来七二，别来这 撸到底儿一看，张作霖顿时脸变色了，怕什么来什么，正好是个七，你说多倒霉吧，怎么配怎么是必死俩。可是人家庄家就不同了，啪把他一翻，六点头对金瓶，赢得家了。我说老嘎子认输不？张作霖一笑，当然了，归你了。把钱往前一推，180两没了。张作霖一想，不玩了，就这一把，借账不干。想的是拉椅子往旁边一闪身就要走，这张大虎过来一把把他拽住。哎，我说老爸爸怎么了，刚玩一把怎么就走了？没钱了。得了吧，兽医还能没钱吗？就冲你来那个冲劲儿，腰里头少带不了。来来来来，玩玩玩，不玩真没钱了，输赢就这一把，改日再会吧。张作霖可没想别的，刚要走，张大虎站起来，在他后边还站起几个小子来，把门给堵了。我姓张的，听说你是耿耿，你不在乎这俩钱，即使你真没钱了，你山上不还有零碎呢吗？听说几个月前你曾经把腿肚子拉过去一条肉来，今儿个我奉陪到底，拿刀去。你说拉哪儿吧，压人头我也陪着。如果你自己打出不愿意动手，我得帮个忙。哎呦，这帮小子短棒斧子匕首煞现子的菜刀全抄起来，要把张作霖给废到这儿。哦，张作霖这才明白上当了，今儿不为赌钱，这是马大牙把我骗进圈套，他出不来这口气会的人，今儿个要废我，你说看这差价怎么办吧？有心打，人家人多势众，双拳难敌四手，不打这口气咽不下去。张作霖那阵就横啊，心说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如果那么动手啊，还不如我卖一手。就见张作霖往后倒退两步，好好好好好，我说佛顶住，今天我卖给你这条右腿，你敢要不？呀，好嘞，我的确打出，烦劳你们帮个忙了，这条腿给你们。张作霖说到这，仰面朝天扑通往地上一躺，把大褂撩起来，把脸一蒙，把腿伸出来，那意思你爱砍就砍，爱砸你就砸吧。哈，大伙心说这小子真横啊，一句软话都不说呀，真想在高砍立棍啊。佛顶中郑大虎也是骑虎难下，一伸手把一把大刀抄起来了。张作霖，这可你说的，各位你们都听见了吧，这可是他主动愿意啊，这可别怪我手足心狠，大家上眼。哎，要不怎么叫郑大虎呢？这小子也是亡命徒啊，手上有人命啊，不在乎这个，把刀一举真想砍。就在这时，人影一闪，从外边进来个人。住手，你们干什么？张大虎回头一看，谁呀？人家保局的东家于六爷。那于六爷是高坎镇的混混，大耍人的，跺一脚地皮都颤几颤的，在营口各地都有买卖。这于六爷老也不来，那今天不知道怎么这么巧遇上这事儿了，